Thank you. Thank you.

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阿巴多指挥柏林爱乐演奏的威尔第的歌剧序曲，分别选自歌剧《命运的力量》、《纳布科》、《阿依达》、《茶花女》、《麦克白》、《唐卡洛斯》、《西西里的晚岛》。 Thank you. 今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